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浩浩雙雙。咁呢一節呢就將會更加緊湊，因為呢我都係好貪心。咁就我揀咗成三個曲目，就係、是、九個版本呢同俾大家嚟去欣賞嘅。咁首先介紹嘅呢就係、是、柴可夫斯基鋼琴協奏曲第一號嘅、啊、應該大家耳熟能詳㗎啦。不過我特登我就唔揀佢嘅即係最先嘅樂章，我就揀咗呢佢呢即係中章，即係第三樂章、啊、就三個唔同嘅版本。咁第一個呢我哋聽嘅俄國嘅鋼琴家叫 Lasa Berman 呢、啊聽佢點樣演繹呢一個嚇柴鋼協一第三樂章。就係咁多啦咁、其實呢又係大家可能都難以置信，頭先大家聽嘅呢係唔夠一分鐘嘅音樂嗱、因為佢入面呢咁豐富多姿呢，你好似覺得係長過一分鐘嘅，其實係54秒啫。咁呢個就係 Lasa Berman 嘅版本啦。咁跟住落嚟呢我哋聽一個呢即係名氣大得多啦咁、呢就是一個女鋼琴家啊，甚至被譽為呢二十世紀，咁而家已經踏入20世紀啦，佢好似60幾歲㗎啦已經啊，就叫做係 Martha Argerich 係、一個阿根廷嘅女鋼琴家嚟嘅，好多人話呢就係佢嗰個即係彈奏嗰、個火力啊，有時候我哋用呢係甚至好多男性嘅鋼琴家呢都有所不及嘅。好，我哋而家就即刻聽下佢嘅柴鋼協一嘅第三樂章。Martha Argerich 阿加列殊嘅一個版本啦。好啦，咁又聽下有彈鋼琴嘅Cherry 嘅感覺先。 感覺因為佢比較短啦、 真係太短啦， 唔係聽曬成首可能比較到邊樣我會覺得好啲嘅、但係個分別我聽得出就係、後者就會清脆啲啦。會同埋佢嗰種大即係大細聲啊， 強弱對比， 強弱嘅變化係多啲嘅， 係多啲，冇錯冇錯。 但係我唔知係咪因為都係俄國嘅鋼琴家，所以聽落就會第一嗰個版本感覺上嗰個俄國味重啲啊。 我哋叫羅宋味， 係因為本身柴可夫斯基佢即係都係俄國 係啊係啊， 同埋佢呢一個嗰揀呢一段咧，其實有啲似係跳舞咁，都係一啲比較民族色彩重啲嘅，咁所以就會有個咁嘅感覺出咗嚟。 Lasa Berman 係嘛，可能個味道就啱啲，對頭啲係嘛。好，咁我哋咧就即刻嚟去聽埋第三個版本啦。呢、這個就係著名嘅一個鋼琴家啦，即係二十世紀好出名㗎啦。同呢個 Horowitz 齊名咁就係嘅，就係、魯賓斯坦，就係、Arthur Rubinstein 嘅，佢係一個波蘭嘅鋼琴家嚟嘅嚇。咁、樣就聽下佢點樣演繹呢個柴鋼協一啦。 咁呢個就係第三個版本啦。咁啊，今次三者比較之後又點呢啊 ，Cherry？ 三者比較，唔知係咪因為即係都係先入為主啦、第三個就比較中庸嘅，即係又唔會話過火，又唔會話係好太平淡，我覺得中庭咯、但係真係實在太短，好難揀到話邊一個啱。 即係應該可以即係聽長啲，咁就係可以掌握得好啲啦。好，咁都聽下 Jeffy 啦，一個即時嘅感覺啊。 我都覺得係Cherry 講得啱啊，第一個咧個對答，即係好似應機啲，即係好似咧啱啲嘅個口味。不過咧，我想講翻第二嗰個咧，我覺得佢嗰個對話咧係比較。我覺得佢比較似傾偈，好開心啲，佢比較合拍啦。即係咧，佢哋真係兩個鋼琴同埋嗰個樂團之間個對話強啲，我係中意呢種咁嘅演繹啦。係 嘛？係啊，好有意思。好啦，咁另外一樣嘢，但係當然咧呢樣咧就真係好視乎嗰、那個即係、就是、錄音嗰個質素啦。亦都即係有時個重播質素啊，即係製碟啊咁樣啦。咁你覺得嗰個琴嘅音色嚟講，又邊個好啲呢？有冇啊？有冇感覺？有冇留意啊？ 有，我覺得第一嗰、那個始終個琴嗰個感覺就 rough 啲啊，即係所以點解我聽即係一聽到第二個係覺得清脆啲就其實都有啲影響。當然個技巧係有分別啦，但係個琴其實都有分， 有 即係有影響， 嚇嚇。咁啊 ，Jeffy 你覺得咧？ 咁我中意第二啦。 第二係嘛？ 可能頭先幾投入啊！ 我都覺得係，即係以嗰個音色靚嚟講咧，我覺得係第二，即係 Agarith 嗰個音色咧，係三者之中係最靚嘅，係嘛？好啦，嗱咁所以咧，我都特別正如之前啊，咁多集咧都講啦，係鼓勵大家咧係上網嚇，即係睇下 YouTube 啊。當然你可以聽曬成首即係柴鋼劫啦，你都可以跳到第三樂章啦嚇、啊，你聽下唔同嘅版本就比較下啦。好，咁跟住落嚟咧就介紹呢一首咧，哇！我自己好中意，好中意嘅嚇。雖然咧嗰、那個名氣未必有呢個柴鋼協一咁出名啊，咁但係咧，其實喺小提琴界嚟講咧，亦都係哇受到好多人嘅鍾愛嘅。佢就係芬蘭作曲家西貝柳斯，即係之前我哋介紹過佢㗎啦，係個芬蘭仲啊，個 Sibelius 咧，佢嘅係寫咗唯一一首咧就是、小提琴嘅協奏曲 Violin Concerto 嘅啊。咁佢就真係好唔同嘅。嗱、你都知道咧，其實協奏曲好有趣嘅，即係佢係以一件樂器做主角啦。啊，譬如鋼琴、小提琴呢、這個就最常見嘅啦，大提琴都有啦嚇。咁、但係就用成個樂隊嚟伴奏。咁但係好多時咧，你一開始嘅時期咧，究竟係嗰、那個獨奏樂器啦嚇，係、一嚟就係由佢帶領演奏啊，抑或係嗰個樂隊奏一輪先，然後先慢慢引出呢個主角咧？咁啊可以係完全唔同嘅嚇、啊，當然亦都可以中間落墨嘅。但係我亦都聽過咧，開頭嗱，是布拉姆斯啦，我開頭聽嘅時期咧，嗰、那個鋼琴協奏曲咧，我話唔係啊嘛，我擺錯碟落去咧，即係我講好多年前啊，二三十年前啊，即係第一次聽嘅時期咧，我話呢隻好似成首係交響曲嚟嘅喎，奏成幾分鐘都未聽見鋼琴嘅。原來佢嘅鋼琴係好遲演出嘅，走幾分鐘演出。但有啲咧，哇！譬如咧，格利格嗰個鋼琴協奏曲咧，就唔使講啦，一嚟嘅時期個鋼琴就你㗎啦嘛，係嘛？嗱，咁呢個西貝柳斯咧就係屬於後者啦，即係佢一嚟嘅時期咧，其實就係個小提琴嚟㗎啦嚇。好，咁啊，揀嚟嘅咧，第一個版本咧就係我哋中國裔嘅嚇，其實就台灣嘅林超亮啊嘅所演繹嘅小提琴協奏曲，我哋聽聽。 呢個呢就係林超亮嘅版本。咁但係呢其實最緊要我都係講返個首樂曲本身，真係我第一次聽嘅時期呢已經真係驚為天人，即係話係小提琴嘅作品入面嘅一個即係極品嚟嘅、 嗯 啊。因為如果大家有機會呢，即係以前聽過下譬如莫扎特佢都寫咗五首小提琴協奏曲啦，但係你一對比嘅時期呢，當然中間係隔咗一個好大嘅年代啦，但係真係佢完全個感覺係唔同嘅，個風格係唔同嘅。哇！原來嚇小提琴協奏曲可以咁寫嘅咩？咁樣 同埋係冇高超嘅技巧，相信都 哦呢、這個我要求好高 嘅， 好高 嘅。我係直接聽到 係啊，真係非常之好聽啊！真係我覺得非常之好聽。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咧，我哋就聽跟住落嚟聽呢個咧有趣啦。呢個咧就係美日俄嘅大匯演嚟嘅。點解咧？嗰、那個小提琴家咧就係一個女小提琴家叫 Victoria Mulova， 就叫穆魯娃。咁樣咧嗰、那個指揮咧就係日本嘅小澤征爾 （C.G. Ozawa）， 指揮嘅咧就波士頓交響樂團係嘛美。个交响乐团咧，咁样咧就系你演绎呢一首西贝流士小提琴协奏曲吓，我哋即刻去听下。好，今次就輪到問阿 Jeffy 啦，兩個版本，林超亮同埋穆魯娃， 當然 邊個啊？ 當然其實兩個版本都好好啦，不過唔知道我阿 Jeffy 同埋才哥，你覺唔覺得咧第一個版本持有咗樂器，一個樂器， 似唔似？一種樂器 係啦，冇錯，唔知道你覺唔覺咧？似唔似二胡啊？ 二胡啊，會唔會啊？ 唔知但係但覺唔覺得咧？我第一次聽嗰陣時咧、嗯，我反而可能就係好得意喎。原來咧，嗰、那個係一個台灣嘅小提琴家， 係 唔知係咪佢聽得二胡多咧？咁我覺得咧，我覺得呢、這個咁嘅演繹咧係幾有味道喎、所以我就幾中意第一個版本咯。第一個版本就其實係好聽嘅，不過就好都冇乜感覺。但係第二個幾有新鮮感。 好， 係 個分別我自己。頭先 Jeffy 講嗰樣咧，佢就形容為二胡啦。我聽出就係第一個版本係冷啲嘅、，cool 啲嘅，即係感覺係即係比較冰冷啲嘅，即係唔知係關嗰個佢樂器本身個分別啦，定還是佢個錄音質素分別，定還是根本 就是、或者會是抽離少少， 係 咪？ 係啦，即係可能或者都係有少少，就係好似 Jeffrey 講民族性嘅入面，即係可能一個誒，佢係誒台灣籍定台灣嘅一個。 佢係當然啦，係台灣人嚟噶嘛，去咗美國發展啫嘛。 哦，咁可能就係因為佢自己本身背景就係一個即係儒家嘅文化長大，咁就可能比較誒冇咁冇咁即係嗰啲表情， 激情 因為係啦，第二個版本 少咁啲激情 係 嘛？ 嗰啲嘢係 right into your face 嘅，即係啲嘢係完全掉俾你，即係嗰種感覺啊，係 即係個 passion 係啦，掉落嚟嘅。雖然佢都係一個唔係一個開心嘅樂章，即係都係一個比較幽怨，但係佢真係啲感情係嘣嘣聲，你 feel 到佢係啲感情係湧緊埋嚟。但係第一個就真係比較冷啲咯，成件事。 平實啲係嘛？好嗱，咁我哋即刻就聽埋第三個。今次呢個咧就係一個美國嘅當時我諗拉呢個時期佢都好後生嘅啫，即係啱啱都係好似二十歲咁上下嘅，叫做 Hillary Hahn 嚇，叫做漢恩嘅嘅演繹又點樣呢？Hahn 嘅版本啦，好啦 ，Cherry， 好啦，三个听晒，咁如果真系要你拣一个最喜爱嘅， 我拣第二个， 都系第二个， 因为佢如果同第三个版本比咧，佢就比较 elegant 啲嘅，即系第三个版本真系好又系啦，好戏剧性，但系今次呢个戏剧性，我觉得系即系。我自己就覺得，因為本身佢都好戲劇，佢好戲劇性，佢嗰個 樂曲本身， 咁變咗如果你再係好戲劇性咧，就會變咗個感覺，即食落去好似即係好似食辣嘢咁咧，太辣咧就會唔夠，可能辣得嚟又帶甜嗰種感覺咁豐富啦。咁同埋我自己就覺得都睇到個民族性喺度嘅，即第三個係聽落咧真係好似電影配樂，即有啲似即係可能或者點講好咧？一啲係咯，你話聽美國荷里活電影有啲配樂就係、即 嗰種 style 有啲似，即係我就會咁樣睇。 好有趣，我下次其實應該咧就唔話俾你聽咧，究竟佢係即係來自邊度嘅？等你 可能有啲先入為 主。冇錯啦， 係啦，我自己就覺得，所以咁樣比起上嚟，第二個版本就古典啲咯。同埋我中意佢臨尾嗰度嗰個分佈，因為其實佢嗰度係佢啲音雖然跳嚟跳去啦，但其實佢係有兩個 pass 喺度噶嘛。因為小提琴一拉，咁其實拉到一個音嘅啫，正路嚟講，咁就變咗佢。但係咧，佢嗰度係做到有兩個旋律喺度互相交錯嗰種。分明咧就第二個分明啲嘅。 好啦，嗱，因為咧時間關係咧，我哋即刻要去另一個曲目啦嚇。今次咧就係克萊斯勒嘅 Chris Kreisler 嘅一個小提琴家佢自己作嘅一首樂曲啊，就係而家呢一個咧就叫做前奏與死啦，我都唔記得叫咩添啊嚇，即係叫做 Preludium and Allegro and 快板嚇。咁我哋即刻係 Allegro 啊 ，Preludium Allegro。好，即刻聽聽呢個版本先。好，咁跟住落嚟呢，我哋聽第二個版本喎。可為不同呢，係咪？咁不過呢，就因為時間關係呢，非常之可惜啦，我哋冇人聽第三個版本，亦都呢就冇人法再問Cherry 同Jeffy 啦個意見啦。咁希望呢透過今次呢啲咁嘅版本大比拼呢，令到大家明白到喺古典音樂入面呢個演繹係幾咁重要㗎，點解所以我哋咁發燒友呢就咁同一個曲目咁多個版本呢，咁樣係咪？好啦，嗱，咁下個禮拜呢我哋會開一個全新嘅話題㗎啦，好嗎？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本年度最期待温馨喜劇《尋找快樂的故事》，感人導演白宮淪陷、單身大急救謝埃不拿，連同謝西加貝兒、奧馬花曼、 加芙莲涉达宗师深情呈现。 I got $100 here, says you cannot hit it. 英超有情人，今日踢出真情。 唔系，咁其实咧，如果佢大家有 feel 佢有靚仔嘅話咧，我都唔介意嘅。 唔介意曬。 你有冇同女朋友以外嘅女仔發生性行為啊？ 有啊有啊。 咁你女朋友知唔知噶？ 以前唔知。 喂，你出嚟 而家知啦。 唉，算啦，都係唔好講啦。 點解分手嘅？最後八年，即係唔覺得可惜嘅咩？ 嗯，都係為咗感覺咯，因為。 哦。 都係唔好講啦。 真係喎，真係喊喎，冇啊。 唔潮唔吹，唞完水啦！九月九号开始，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刘涛、Kathy， 唔潮唔吹。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 世事梗有更多睇法。 即系咧，即系成个政局咧已经非常清楚噶啦，呢个话俾你听，意识形态向左走。Get on it。 迷迷香港正式登录点播 Android App， 只要上 Google Play 下载 dimbo.tv 点播手机程式，迷迷香港的节目和视像专栏就会随时随地随身，你想点播就点播。 咁 iPhone iOS 几时有啊？ 整紧噶啦，九月尾啦。